他又在何方？他山他水他不在身旁，一曲相思明月照故乡，似水流年春来春水长。他又在何方？他山他水他不在身旁，一曲相思明月照故乡，似水流年春来春水长。